足球训练营。我们所做的当然是是在周末。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我们还组成了足球队。我们还踢足球。居然会有足球队，真是不可思议。工作之余肯定是还有体力才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不认为我们比其他一般球队更加体力充沛。但是我们只是做些事情，你知道，分散注意力，不去想一些烦人的问题。尤其是德国人开始输掉战争。1943-44。你看1944年。我们有足球比赛。一个组织的很棒的足球队。每个国籍囚犯都组织了一支足球队。我们整理好我们的装备，所有的东西，然后踢足球。再装配流水线上。所以你知道我有多么的自由。但那是1944年。俄国人已经向前推进，美国人已经入侵。从另一边角度来看，所以他们不得不给予更多的自由。但是那里有更多的自由。食物并没有太大改善，因为原因很简单，他们自己也没有多少钱。这些平民有没有试着帮你？他们有以物换物吗？我只是想说，我们几乎拥有了我们想要的一切，从平民或非平民手里买的。而党卫军不知道，他们知道这件事，但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因为他们知道战争快结束了。他们甚至和我们一起踢足球。刚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一次，波兰队对阵德国队，在55名最优秀的士兵中，有一个决定要去55，为波兰队效力。我们说好，你可以为我们踢球。指挥官，党卫军指挥官，他就像一个队长。他决定为德国队效力，于是他下场了。我觉得他们有点醉了。你对此有何感想？有趣的是，我们说，就让他们玩吧，他们自己和自己玩。我们只是绕着他们跑。这是其中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那是发生在1944年的事。事情就这样结束了。那么你的意思是，战争越接近结束，压力就越减轻了，而不是变得更残酷。肯定，在集中营里，你确实很高兴局势没那么紧绷了。那里有婚礼，甚至还有孕妇的产房。囚犯们在集中营里坠入爱河并结婚。仅在奥斯威辛就登记了3000多名诞生婴儿。没有一个婴儿死亡。当这是在德国管理运作时发生的。邪恶的纳粹甚至为孩子们设立了托儿所。弗雷迪·赫什叫住我。他当时正前往儿童宿舍区。他问我是否可以在墙上给孩子们画点东西。我说，好吧，如果你能给我材料的话。他说，我去拿材料。好的。然后有一天，一个非常英俊的年轻金发帅哥从男囚犯营区过来了。弗雷迪·赫什叫我去见他。金发帅哥问我需要什么。所以我就说，好吧，如果你有墙壁油漆和任何淡彩画油漆，我想要一些。如果你能搞得到的话。他说，是的，我可以给你任何你需要的。就这样。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弗雷迪就把所有东西给我准备好了，我就开始画了。起初我看着那巨大的、单调的、有点像橄榄色的、所有的集中营的墙，有点不知所措。我想我要做的就是让我们自己看起来像是在一个坐落于石台上的瑞士小木屋里，围绕在四周的栏杆。下面的花盆里有一些鲜花。我们正望着窗外美丽的草坪，也许能看到一些牛、羊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开始画画。然后在墙上看起来很远的地方，我画了一些羊和牛。然后我注意到所有的孩子们站在我周围，在我身后。我就转过身来问他们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想要的东西要我画那片草坪上吗？孩子们说，就画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吧。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要求。所以我画了一个1937年迪士尼白雪公主小矮人造型，披着斗篷站在另一个小矮人的头上的形象。所以他看起来是个高个子。 所以他就和白雪公主一样高了。他们一起跳舞，鞋子，那些软鞋什么的，孩子们都很喜欢。我还画了其他小矮人围绕在一起，一个在拉手风琴，我觉得那是另一个白雪公主小矮人造型，那个刻薄的，还有那个戴眼镜的教授。我让几乎所有的小矮人都站在周围，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鼓掌，这是孩子们喜欢的。我现在知道还有另一个画家，他在我走后继续在墙上画画。我不知道那件事。当你做这些事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还可以给孩子们带来情感上的欢乐。给孩子画画有很多好处，不仅仅是情感上的。但是孩子们后来写了一个剧本，对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进行了讽刺。所以我想出了一个用纸做皇冠的方法。孩子们把它涂成金色，上面配上假装的珠宝，然后我拿了一些纸条给纸条，涂上黑色，我不太懂。演出的服装也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做出来的戏服，但戏很成功，因为扮演白雪公主的小女孩有着一副令人难以置信的嗓音，一个华丽的女高音，就像你在电影里听到的那样。在奥斯威辛，他们是怎么被允许表演戏剧的？我不知道，但就这样成功演出了。不过，一切需要保密，有次例外，正在演出的时候，大约55个人突然来了，他们来观看演出。然后当安娜·鲍姆参演那出戏的时候，他想出了一些点子，就像一出听不清什么戏，那戏我也演过。那时我受不了那个和我一起演戏的家伙的口气味道。进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栋建筑实际上是一家妓院，囚犯们常去那里一度春宵。医院和集中营的牙科设备向集中营的囚犯提供服务，牙医和护士治疗囚犯的牙齿毛病。奥斯威辛集中营有病区和医院，数千名囚犯在那里得到治疗。集中营当局，首先是驻军医生沃斯博士，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奥斯维辛的囚犯活下去，强壮而且健康。所谓的大屠杀只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宣称的种族灭绝。根据那些人自己说的，他们在所谓的灭绝人口集中营的医院里接受了治疗。囚犯们还建造了一个很漂亮的奥运会标准的游泳池，还有几个跳水板，囚犯们可以在那里一边晒日光浴，一边在周六和周日下午看水球比赛。的游泳池，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游泳池。根据官方数据，1933年1月，德国有 52.3 万犹太人。科尔赫尔报告显示，1942年12月，在所有的集中营里只有9127名犹太人。国际红十字会的官员定期访问难民营，可以自由出入集中营，记录下一切。据估计，所有集中营的死亡人数大概在 27.1 万到29万之间。这些死者中约有一半是犹太人。所以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大约15到20万犹太人死于德国集中营，主要死于疾病。在红十字会长达50页的报告中，共1006处没有提到任何毒气室。在战争期间，基本上有四类人被拘禁：波兰人、犹太人、俄罗斯人和政治犯。政治犯有时被特指为德国人。犹太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比例不到 40%， 达豪集中营只有约 12% 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约 30% 是犹太人。你得到了奥斯维辛死亡记录的细节，这是最可靠的信息来源。苏联收走了所有关于居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死亡情况的文件，当他们解放集中营的时候。这些文件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给出了一个死亡总人数多少。二战期间有29000名犹太人死在奥斯维辛。天主教徒死得更多。死在奥斯维辛的天主教徒比犹太人还多。如果你想说，哦，这里有一些数据不见了，一些犹太人死亡以后并未登记等等，你最多可以加到一个数字。我认为有4万犹太人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现在我不认为犹太人死亡数字会比这个更高了。 这比比克瑙集中营的400万犹太人死亡数字少了整整100倍。战后苏联给出了完全荒谬的犹太人死亡数字。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死亡人数在1989年进行了修订，从410万降到100万。在被苏联占领后，最初的宣传也声称200万人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被谋杀，其中包括7个杀人毒气室。这7个毒气室中有5个从未被认为是杀人毒气室。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死亡人数在2005年进行了修订，从200万下降到了 7.8 万。但不知何故，官方关于600万犹太人被杀害的说法并没有改变。600万减去400万减去200万等于多少？大屠杀只是被宣传为种族灭绝，并无证据。真实数字比宣称的死亡数字少了数百万人，但总数字始终保持在600万。英国特勤局破解了德国通讯的绝密密码，并在1942年获得了大部分德国军事通讯记录。解码的通讯记录中也没有提到毒气杀人，这是你可能拥有的关于毒气杀人最可靠的权威资料来源。因为英国间听到了德国的无线电通讯，当时德国人不知道他们的无线电通讯被截获了，所有通讯信息都被英国密码破译员破解了。50年后，他们终于把截获的所有德国无线电通讯内容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国家档案馆公布了。历史学家对这些解密不感兴趣，原因很明显，这些揭秘的通讯信息没有提到大屠杀的任何迹象。文件显示不同种族的人被转移到不同的劳改营，比如犹太人来到奥斯威辛，犹太人离开奥斯威辛。主要犯人类别划分为波兰人、俄国人、犹太人、德国政治犯。他们把犯人分成，他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让犯人在工业生产中成为有用之材。他们讨论想要犯人做的不同类型的工作，他们需要什么资源，订购什么东西，以便完成分配的工作。然后他们描述了斑疹伤寒爆发导致的毁灭性影响，尤其是在奥斯维辛，在1942年中期，为了对抗斑疹伤寒付出的努力，和在瘟疫流行夺走无数生命的时候，如何把病毒控制住，和如何应对隔离整个奥斯维辛集中营所产生的恐惧感的。解密显示，囚犯们只是在基本上，如果他们试图逃跑，才有可能被杀死。警卫会射杀任何试图逃跑的人。但除此之外，你知道，恰当优待囚犯的纪律。而且，党卫军警卫必须善待囚犯，否则，警卫们有可能会被送上军事法庭。囚犯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可以向上级投诉。最近在美国档案中发现的信件证明了美国和德国的高层政府官员于1944年至1945年期间在瑞士和爱尔兰的会议中相互交谈中谈到了德国营区囚犯的生活条件。德国保证将囚犯从集中营转移出来，免遭苏联人的毒手。前集中营的囚犯证实囚犯们正在被安全转移。盟国证实德国人是在帮助囚犯，而不是杀害他们。一些资料来源包括世界年鉴、红十字会文件、纽约时报和商会百科全书，显示犹太人人口数字记录和大屠杀的相关证词不相符。犹太人的世界年鉴一直被认为是最真实、最值得信赖的世界犹太人口数据来源。根据世界年鉴，世界上犹太人的人口增加了。从1933年到1948年，犹太人人口从 1531.5 万增加到了 5075.3 万。在德国占领的整个欧洲有240万犹太人，战后却有380万犹太人申请大屠杀赔偿。不幸的是，剩下的600万犹太人记录不知道去了哪里。埃德加·斯蒂尔。纽伦堡审判于1945年至1949年在德国纽伦堡市举行，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被逮捕，并因所谓的战争罪而受审。法庭上有4名法官，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纽伦堡检察官肯普纳、拉普、尼德曼都是犹太人。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纽伦堡首席检察官托马斯·多德写道， 检控团队 75% 是犹太人。高等法院的总检察长是犹太人雅各布·麦斯纳博士。根据战时匈牙利记者路易斯·马歇尔的说法，他报道了纽伦堡审判在3000名被雇佣的。纽伦堡法庭的工作人员中有2400人是犹太人。大屠杀、犹太人的故事被用来转移人们对战争罪行的关注。那些战争罪行是由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红军、艾森豪威尔和盟军犯下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反而成为替罪羊，为大多数战争的罪恶顶罪。在纽伦堡审判中，毒气室的存在并没有得到证据充分的证实，也没有任何刑事审判中通常需要的技术上的证据。纽伦堡法庭条例第19条和第21条免除了这些限制的约束。所谓的毒气室既没有被仔细调查，也没有被详细描述。美国二战修正主义者塞缪尔·克罗威尔在他2011年的杰出著作《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毒气室》中描述了盟军是如何在纽伦堡审判中仅仅提交了四份德国文件，就证明了纳粹使用毒气来杀害人民。所有这些文件都被误译或完全断章取义。国家社会主义者在战争罪审判中受到以犹太人为主的共产主义者和英国审讯者的折磨，通常是碾压他们的睾丸，直到他们承认大屠杀。在针对纳粹冲锋队的审判中，犹太人领导的检察官公开承认目睹了对纳粹施加的酷刑，并且亲自使用死亡威胁来逼供。辛普森陆军委员会法官说，调查人员会在被告头上套上黑色的头罩，然后用带了铜指节的拳头给犯人脸上一拳，踢犯人，用橡皮管打他。在我们调查的139个案例中，除了两个德国人，其余的人的睾丸被踢得惨不忍睹。鲁道夫就是其中之一的受害者，他被逮捕，被严刑拷打，被胁迫做出不切实际而荒谬的认罪。错误的口供会遭到可怕的刑罚。他供认的毒气杀人的方法完全难以自圆其说。认罪是基于严刑拷打得到的，被刑讯逼供直到难以承受。为了避免更多的治疗，他可以说任何话。后来被绞死，这样就没有人会发现真相。为了挽救妻子和孩子的生命而撒谎。所有这些故事都在198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得到了证实。书名叫《死亡军团》，里面有英国犹太中士伯纳德·克拉克的回忆，他在书中吹嘘他如何折磨，还用威胁他的家人来逼他招供。克拉克甚至威胁说，如果他不认罪，就把他的孩子们送到西伯利亚的古拉格。犹太人对审判的主宰和控制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处决十名国家社会主义纳粹领袖的刽子手，著名外科医生约翰·伍兹也是犹太人。绞刑发生在1946年10月16日犹太节日普尔节。在以斯帖记上，犹大人的仇敌哈曼的10个儿子在普尔日被吊死。刽子手用的是短吊索，而不是断脖子的长吊索。因此受害者是被勒死的，这样死亡时间较长。绞刑台或板门太小了，以至于有几个死刑犯的头部受到撞击而流血。当他们从绞刑台坠落时，撞到了活板门的侧面。他们的尸体被火化后撒在河里。拒绝家属举办葬礼，这是对死者最后的侮辱。胜利者对被征服者的审判，无论如何掩饰，都不可能是公正的。在整个判决中有一种复仇的情绪，而复仇很少是正义的。参议员罗伯特·塔夫托：多年来，我一直对战争罪审判感到异常愤怒。我认为这是卑鄙和可耻的，更像是古罗马的野蛮人，而不是所谓的文明社会。泰勒·考德威尔，美国小说家：我一直认为纽伦堡的起诉是国际法上的一个倒退，是一个将来即使不是灾难性的，也会令人尴尬的先例。美国巡回法官斜杠：我认为总的来说，战争罪审判，尤其是对邓尼茨海军上将的审判，是战争孕育的后遗症导致的令人震惊的假仁假义。海军上将斯坦顿·梅里尔：我一直认为 战后情感上的歇斯底里是德国高级陆军和海军军官受到审判和监禁的原因，而且我们应该为报复那些正在做我们为自己国家所做的事情的人的行为而感到羞愧和反思。我很高兴我的名字被包括在努力为邓尼茨海军上将和许多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而受到非正义和不公正待遇而平反的一群人之中。海军上将弗雷德里克·霍恩看到苏联在自己罪行累累的情况下审判他人，我感到震惊。我很高兴加入那些试图向邓尼茨海军上将赔罪的人。阿道夫·门乔，美国演员，苏联宣传理论家伊利亚·艾伦堡，是的，你知道犹太人，他们鼓励种族灭绝，以及大规模强奸德国妇女。1944年11月，他已经知道有600万犹太人死于非命。正如英国报纸所报道的那样，艾伦伯格打算出版一本书《无人知晓的德国暴行》。他在书中描述了600万犹太人是如何被德国人屠杀的。考虑到写一本书需要几个月的时间，600万这个数字肯定早在1944年11月之前就出现了。那时候盟军还没有入侵德国呢。伊利亚·艾伦伯格在《苏联战争新闻》上写道，那是由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出版的。在德国人占领的地区，他们杀死了所有的犹太人，从老人到怀抱的婴儿。随便问一个德国囚犯，他的同胞为什么要屠杀600万无辜的人，他的回答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犹太人。1945年1月4日，同一份报纸又重复了这一说法。1945年3月15日又再说了一遍。但艾伦堡怎么知道有600万犹太人被杀的呢？那可是在任何一个盟军士兵的双脚没有踏上德国土地之前。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去世，德国投降。纽约时报报道称，已有600多万囚犯被释放，他们活着出来了，在德国的集中营里。1945年6月，在纽伦堡审判开始之前，组织审判的人，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会见了三名律师，他们代表了主要有影响力的犹太组织，让他们为即将到来的审判提供意见。关于大量犹太人的死亡，杰克逊直截了当地问他们，犹太人究竟死了多少人？一位犹太律师立即回答，600万犹太人死亡。但他怎么会知道呢？事实上，600万这个数字是一个象征性的宗教口号。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犹太人拥有的媒体重复了200多次这个600万的口号。远在希特勒出生之前，也远在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出现之前。战争结束后，苏联人把那个完全荒谬的数字600万这个数字基本上是一个贯穿整个20世纪的口号。从19世纪末开始，600万这个数字最初是为了筹款。美国犹太人筹款的理由是600万欧洲犹太人陷入困境，它始于俄国的犹太人，俄罗斯有600万犹太人陷入困境等等。到了20世纪30年代，它变成了欧洲600万犹太人受到希特勒的威胁等等，最后在纽伦堡，它变成了过去600万犹太人被杀害。差不多有200家报纸的头条都是这样惊人的报道的。那个神圣的数字600万，这个数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荒谬绝伦的。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没有人计算过600万，也没有人以任何方式考察过，好像他们犹太人真的数过了有600万人死亡一样。在纽伦堡，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对，就是那个数字600万，这句口号一直在报纸头条上流传。欧洲有600万犹太人，在他的书《第一次大屠杀》中提到了600万这个数字的惊人来源。唐·赫德海默证明了600万这个数字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开始的犹太人筹款活动，并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犹太人散布谣言，600万犹太人在欧洲遭受苦难，有时甚至已经到了有600万犹太人死亡的地步。犹太人拥有的《纽约时报》 是宣传的主要喉舌，其中甚至包括众所周知的流行词如灭绝和大屠杀。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签署贝尔福宣言之后，犹太人声称有600万在欧洲的犹太人，除非他们在巴勒斯坦有一个家园，否则他们将面临被灭绝的威胁。这比国家社会主义者掌权早了14年，比所谓的大屠杀早了24年。600万这个数字的由来，并不是基于任何关于犹太人被屠杀的事实认知，它纯粹是一个虚构的、象征性的、深奥的、神秘的数字。写在犹太律法上的是一个预言，犹太人将被允许返回。以色列少了600万人，你可以回到以色列，但是少了600万人。这本书《大屠杀：犹太教教条》描述了600万这个数字是如何被神秘的衍生出来的。600万这个数字是一个具有宗教意义的象征性数字。大屠杀是犹太教教义的一部分。本杰明·布莱克在他自己的书《希伯来语的秘密》中证实了这一事实。自从纽伦堡大屠杀故事演变以来，犹太人巧妙地培植和宣传了这个故事，并将其提升为宗教地位。大屠杀是唯一一个仅靠声称就使人相信的种族灭绝，它已经成为一个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这使犹太人能够从德国和美国勒索数千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资助以色列这个新的国家。根据以色列你的国家组织的说法，大屠杀幸存者是1933年居住在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占领下或与纳粹合作者政权下的任何国家的任何犹太人。这一定义使得任何在1933年离开欧洲前往美国或其他地方，在战争期间过着舒适而安全的生活的犹太人有资格获得数千美元的一次性付款以及每月的大屠杀养老金。真实的大屠杀故事有两个来源。被俘的国家社会党的高级官员，他们在纽伦堡审判期间饱受胁迫和折磨，以及真正从集中营出来的犹太幸存者。这些犹太人的证词包括毒气杀人、犹太人在笼子里吃熊和鹰、在奥斯威辛附近用原子能气化蒸发了20000名犹太人、折磨和杀害犹太囚犯、伴随特别作曲的死亡探戈的节奏、在特雷布林卡像蒸龙虾一样蒸死犹太人、电刑致死、音乐集中营的狗把在管弦乐队里弄虚作假的犹太人撕扯致死、同性恋者被挠痒痒而死、犹太人血如喷泉、犹太人被做成灯罩和肥皂、轨道上的小车直接把犹太人扔进烤炉、纳粹的手淫机器盒。是的，其他的证词也同样荒谬。匆匆的埋葬、鲜血喷涌而出、恐怖的喷泉。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听到的一件事。他说，纳粹正在带走我们的幼小的犹太婴儿。德国人会揪着婴儿的双腿把他们撕成两半。然后德国人会把婴儿扔进河里。所以他们说，对于每一个要自杀的人，他们会把我们全部5个人折磨致死。然后他们惩罚了我们。每逃出铁丝网一个人，他们就要抓100个犯人。接着他们当着所有人的面杀了那100个犯人。这是我们节目中最伟大的爱情故事。赫尔曼·罗森布拉特的故事受到了国际关注。关于一个饥饿的小男孩在纳粹集中营的故事。每天栅栏外面一个小女孩都会向他苹果。多年后，根据这个故事，罗森布拉特在纽约的一次相亲中遇到了同一个女孩。他当场向她求婚。我过去每天都来，带着我夹克里的苹果和一片面包。他常说，明天见。这个故事让赫尔曼和罗马·罗森布拉特两次登上奥普拉脱口秀，还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他们还得到了出版一本书和拍摄一部电影的合约，但这个故事不是真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对这么多人撒这么大的谎？谎言还持续如此之久。这不是谎言，是我，是我的想象力的杰作。在我的想象和头脑中，我相信这个故事。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是他在那里把苹果扔给了我。我们怎么能认为这不是谎言呢？这根本不是真的，你知道这不是真的。是的，这不是真的， 但在我的想象中这是真的。他的家人说，他编造谎言真正的动机是钱。赫尔曼和罗马·罗森布拉特公开讲述他们虚假的爱情故事，长达十多年之久。但大约六周前，这个谎言被彻底拆穿了。大屠杀学者证明，在赫尔曼被关押的集中营里，囚犯是不可能接近栅栏边的。还有罗马的家人，当时离这个集中营有200多英里远。罗森布拉特对自己多年的谎言毫无悔意。我宣布我永远爱你。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舒服吗？不。你觉得那样做是对的吗？是的。当你站在台上的时候，在你的脑海里，你不觉得你在撒谎吗？不。所以如果让你重新来过，你会告诉别人同样的故事吗？是的。你会吗？是的。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是他的想象，但他知道这不是真的。他创造了一个虚幻的世界，他生活在那个幻想的世界里。他儿子说他试图阻止他爸爸。是的。天啊。好的，谢谢你，丹。米泰克·格罗彻在瑞典旅行，与孩子们交谈，告诉他们德国集中营的恐怖。原来他的故事是直接抄袭一本小说。那是一本1961年的小说，书名叫《米拉》。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瑟夫·赫特做了多年的公开演讲。在演讲里，他声称自己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逃了出来，甚至还遇到了邪恶的纳粹约瑟夫·门格尔博士。他现在承认他编造了整个故事。他承认一切都是谎言。赫特甚至在手臂上纹了一个假的监狱号码，让人们相信他的谎言。奥托·乌特根南特多年来一直拿着以色列人的薪水，谢克尔，以色列货币单位，在德国学校讲他的大屠杀经历。他谈到了水晶之夜，他如何失去了72个亲人，包括母亲、父亲和妹妹以及他本人，如何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然而奥托现在承认整个故事都是谎言。米莎·德丰瑟卡写了一本畅销回忆录，关于他在大屠杀中的经历。他的故事出版于20年前，书名《米莎：大屠杀年代的回忆录》。书中描述了他6岁时，他的犹太父母怎样被纳粹从家中带走，以及他如何穿越比利时、德国和波兰，徒步寻找他的父母，靠偷来的残羹剩饭为生，直到他被一群狼收养。他还声称出于自卫射杀了一名纳粹士兵。他的故事成为了一本畅销书，甚至在法国被拍成了电影。但在2008年，人们发现他的书完全是捏造的，一切都是谎言。作者的真实姓名是，他说，这不是真正的现实，但故事是我认为的现实。有时候我觉得很难区分现实和我的内心世界。米莎现在必须偿还他获得的奖金，总共是2250万美元。埃利·威塞尔已经告诉我们50年了，当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时候，他的左臂上纹着数字7713。他还补充说，他父亲的号码是7712。但真正的奥斯威辛幸存者米克洛斯·格罗斯内尔声称，埃利·威塞尔是个骗子。米克洛斯当时也在集中营。他声称埃利·威塞尔盗用了一个叫拉扎尔·李扎尔的真人的身份。号码7713实际上属于李扎尔的。首先，如果你看他的手臂，阿里·威塞尔没有纹身。号码7712实际上是给一个叫亚伯拉罕·黎撒的人，拉撒勒的哥哥。埃利·威塞尔从未声称他看到过任何杀人毒气室。相反，他声称他目睹了邪恶的德国人把犹太婴儿扔进从壕沟里窜跳出来的巨大火焰中。但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工程师也拆穿了他的谎言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建在一个地下水位很高的沼泽上，这使得尸体不可能在壕沟里被焚烧，更不用焚烧人体的时候被火焰完全吞噬。因为缺氧，大火不可能像那样燃烧。然而，米克洛斯说，他从来没有看到有孩子在沟渠中被烧死。解释说，有些事件确实发生了，但不是真的。其他的则是看起来是真的， 尽管从未发生过。1986年，米克洛斯·格鲁纳在斯德哥尔摩会见了埃利·威塞尔1986。米克洛斯以为他要去见拉扎尔·里塞尔。但会后米克洛斯说，当我看到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我惊呆了。他不是我的狱友。米克洛斯还对埃利不会说匈牙利语感到惊讶。然而埃利英语却带着浓重的法国口音。尽管威塞尔声称他出生在匈牙利，无论是埃利·威塞尔还是他父亲石洛莫·威塞尔，在奥斯威辛或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任何记录中都没有他们的名字。战争结束后，埃利·威塞尔加入了犹太恐怖组织伊尔贡。不管怎样，埃利·威塞尔今天一路笑着走去银行，因为他的最佳畅销书业为他带来了国际声誉和数百万美元的收入。他甚至在1986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成千上万从德国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中，国际犹太社区精心挑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仇恨满腔的骗子散布反德宣传。当然，并非所有犹太人都在撒谎，许多犹太人不同意大屠杀的说法。他们中的许多人作证说，他们从未见过任何大屠杀或毒气。但这些犹太人实际上被反言论自由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禁言了，目的是掩盖真相。保罗·罗西尼于1943年10月被盖世太保逮捕并驱逐到德国1943。他被关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在布痕瓦尔德和朵拉集中营，罗西尼对流传的许多关于集中营的谎言和神话感到不安。法国抵抗运动成员在战争期间也被关押在各个德国集中营，包括奥斯维辛和其他所谓的死亡集中营。他们都叙述了他们受到的德国人的待遇，他们都否认知道毒气室存在以及集中营里的大规模屠杀计划。罗西尼说，第三帝国相关当局从来没有命令或者实际上是下令以这种或任何其他方式灭绝犹太人。玛利亚·范赫瓦尔登作证的时候讲述了他在集中营的经历，那是在1988年3月在多伦多地方法院的作证中。他作证说，他目睹了许多狱友死于疾病，特别是斑疹伤寒，他看到一些人自杀，但他没有看到任何大规模屠杀、毒气或任何灭绝计划的证据。犹太人本尼迪克特·考茨基从1938年到1945年一直在集中营里度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三个人说，我在德国的大集中营里，我必须诚实地声明，我在任何一个集中营里都没有见过哪怕有点像毒气似的东西。一位名叫玛丽卡·弗兰克的犹太妇女于1944年7月从匈牙利来到了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根据官方的说法，当时每天有25000名犹太人被毒气毒死和火化。他也战后作证说，他既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毒气室的消息，也没有看到毒气室。在他被关押的那段时间里，犹太作家杰拉德·梅纽因说，大屠杀是历史上最大的谎言，德国不应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负责。犹太人施加压力，迫使民主社会立法，以禁止人们疑问，不断地向人们宣传和灌输颠倒黑白、不容置疑的所谓的大屠杀。这样的行为已经证明所谓的大屠杀一定是个谎言，不然为什么不允许任何人质疑呢？犹太教授诺曼·芬克尔斯坦说，事实证明，大屠杀是转移对以色列批评的完美道具、武器。这场大屠杀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谎言、劫掠。犹太首席拉比说，大屠杀是一部成功的、虚构的历史小说。犹太教授说，例如，我知道大屠杀是一个完全是假的，因为很容易就知道，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和算术性的问题，一个高中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任何化学家都知道，你不可能用氰酸制作毒气，毒气的学名叫做氢氰酸。氢氰酸一次性毒死1000或2000人。广为人知的是，甚至是美国最重要的犹太报纸也说，在1942年被德国占领的欧洲总共只有300万零3000名犹太人。 所以我不明白他们纳粹是如何杀死600万犹太人的。而那是欧洲犹太人总人口只有300万。三，我想每个人都不难明白吧。我是1944年入伍的。那是1944年的战争 ,1945 年战争结束。但1944年的时候我不在这里，因为和所有人一样，我相信希特勒是一个真正的魔王。每个人都说他是，但是因为我研究了纳粹统治下发生的事情，希特勒真正想做什么，说了什么。当你阅读他的书，那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读到的。我的奋斗，或者可以阅读罗森伯格的著作《二十世纪的神话》。任何人都可以知道在没有希特勒的过去50年里发生了什么。希特勒已经没有丝毫影响力了，因为他已经去世将近50年了。你们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些我在课上已经告诉过你们了，真是不可思议。你能看到的发生的所有事情，追根究底背后都有犹太人的影子。告诉你，在我研究过的所有那些书里，最能生动表达纳粹主义的书就是我的奋斗，以及罗森伯格的《二十世纪的神话》。我研究了战争期间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希特勒实际上做了什么，那是被深埋在历史中的。那些真实的历史对我们来说是禁区。希特勒究竟在德国的干了些什么？关于希特勒，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屠杀了600万犹太人。那些犹太人都是在从没人见过的毒气室里被毒杀的，这是人们知道的关于希特勒唯一的事情。但是当你真正知道他做了什么，他在德国真正做了什么，好吧，当你研究了所有这些，你就会明白你已经完全被误导，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斯蒂芬·品特是美国陆军部地律师，在战后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占领军中工作了6年。他发表声明如下：战后我作为美国司法部的律师在达豪待了17个月。我可以肯定达豪没有毒气室，在德国的其他集中营里也没有毒气室。我们再次对历史提出疑问，没有任何600万人被关进了集中营的记录。他们一开始说有1600万。纳撒尼尔弟兄，前犹太人，尽管犹太人反对，人们了解真实的历史。大屠杀历史修正主义者正在打破为了禁锢他们的良知而围绕他们建立的枷锁，大声说出历史真相。比如罗伯特·弗里森，一位公认的法国文件分析专家，他表示没有找到任何文件来证明第三帝国曾经设计过灭绝犹太人的计划。驱逐是的，但灭绝绝对没有。作为对其挑战官方大屠杀历史观的惩罚，弗里森多次遭受导致身体伤害的攻击，无数法律诉讼，银行账户遭到冻结，并被处以巨额罚款。2000年《大屠杀骗局》一书的作者瑞士学者纠根·格拉夫，由于涉嫌质疑奥斯威辛毒气室的存在，在被判处2年监禁后尚未执行，逃到圣彼得堡，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流亡在那里。格拉夫在圣彼得堡研究苏联的档案。格拉夫声称，如果允许他公开这些研究结果，将会让犹太人对大屠杀的官方说法不攻自破。德国律师霍斯特·马勒的被捕是不折不扣的丑闻，也是对言论自由和探究历史真相一记沉重的打击。2009年，马勒被两家德国法院因为观点罪判刑11年监禁。罪行之一是马勒断言大屠杀的官方版本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谎言，夸大大屠杀的好处是巨大的，对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来说，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今天大屠杀被当作负罪感武器，因为许多种族团体利用了广为人知的欧洲白人的同情心，为了让欧洲白人陷入集体的罪恶感，这是通过让白人对他们的过去感到羞耻和内疚来实现的，让欧洲白人有内疚感。没错，我们得利用这种愧疚感。我把过去50年的一切都提了出来。笑声。如果左翼共产主义者或犹太人听到一个人在讨论任何与移民、人口统计或种族现实主义相关的事情， 他们会立即给这个人贴上新纳粹分子、下一个希特勒或反犹太主义者的标签。这样做是为了阻止交流，让这个人看起来像一个充满仇恨的偏执狂。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言论非常危险。人们不再认为可恨的纳粹是人们可以接受的了。这基本上和引用希特勒的话是一样的。只是一群散播仇恨的机会主义的法西斯分子，试图用垃圾宣传片博得同情。我直接把每个谈论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和发明这个词的法西斯小纳粹做了比较。种族主义对那些被屠杀了数百万的个体显得尤其敏感，这是非常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事情。有点尴尬，但这个对我家庭也带来了一些冲击。我的一些家庭成员与这种说法保持一致，他们认为没有发生过，目的就是要抹去所有的历史。听起来就像我祖父和其他种族主义者一样，都怪犹太人。这简直就是和我的祖父一模一样的做派。当然，他甚至不相信该死的大屠杀真的发生过。我是说，他确实杀了600万倒霉蛋的犹太人。信不信由你，他真的杀了600万倒霉蛋的犹太人。听着，你这该死的家伙。当你杀死600万犹太人的时候，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好事都无关紧要了。大屠杀，大屠杀，是啊，我们要和他谈谈，看看他对大屠杀的看法是否正确。600万人，是600万，是600万，有600万，他们有600万人被杀了。大屠杀的故事被用来强化提升犹太人身份的同时，也在削弱、妖魔化和剥夺欧洲白人身份的合法性。大屠杀宣传被操纵用来作为对付所有欧洲白人的武器。我已经做了研究，我做过了调查。你他妈的老了，太老了。你他妈的是个白人，是的，在美国，是的。看看那些该死的黑人和墨西哥人，和黑人警察相比，这根本不是问题。胡说，白人压迫，你是白人，你他妈的是个白人。现在你欠我一些钱，你需要赔偿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拥有的每一份自由，还有那些我的一生中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都是由我祖先偷来的财富造就了这一切。大屠杀的故事主要是用来阻止民族主义等政策在西方世界更广泛的推广全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欧洲人不断被提醒，永远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再忘记。大屠杀、恐怖事件永远不会重演。这样做是为了给欧洲人洗脑，让他们不要为自己的国家和种族挺身而出。通过这样编造的故事，欧洲人支持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权利的政治体系。任何对犹太人或犹太国以色列的批评，实际上已经被法律禁止了。犹太人大屠杀变成了一种宗教，不接受任何反驳和质疑、偏离正统认知的行为。即使人类历史上有许多大屠杀和更大的种族灭绝，犹太人大屠杀是唯一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当然，这也是唯一一个质疑其正确性就要被定罪的天条。事实上，这是唯一一个在许多国家法律甚至禁止提出疑问的历史事件。你或许从来没听说过这项证明官方说法错误的研究，那是因为任何敢于质疑大屠杀神奇故事的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那些研究人员都一直遭受着人身攻击，包括被骚扰、家被损毁、事业毁灭、枪手驾车射击逃逸、身体遭受攻击，甚至对存放他们研究成果的仓库进投掷燃烧弹。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反言论自由组织正在尽其所能，通过互联网审查来压制揭露真相，焚烧那些揭露他们谎言的书。由于来自反言论自由组织的压力，而其他社交媒体正在尽最大努力压制和禁言真相，我们甚至在未来都不能信赖这些平台可以为我们所用。维基百科和谷歌都受到监控，为了迎合政治正确的说法以便误导民众，以色列已经为维基编辑们安排了一个接受指导日， 今天的目标是教会人们如何编辑维基百科。维基百科是世界上最大的信息来源。举个例子，如果有人搜查加沙舰队，我们这些编辑就要工作了，我们一定要成为那些书写相关条目的人。如何写作这个条目，确保它相对平衡地保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我来这里是为了更多的了解作为以色列人和犹太人，我们如何在互联网上为以色列辩护，尤其是在维基百科上，像这个案例这样。维基百科是一个有点复杂的系统，有时很难弄清楚规则。我个人试图在维基百科上修改那些反对以色列的内容。知识对于任何想在互联网上积极捍卫以色列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了解了那些反以色列的信息后，说这些不是完全正确的。它只是展示了故事的一面，我有能力和权力去改变这个条目的内容。总的来说，上网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努力为自己辩护，并向世界和我们证明自己，我们是公正和正确的。因为现在如果你上网搜索某些与以色列相关的词汇，里面充斥着反犹太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垃圾。